大总统，敌军已经攻进来了，请赶快离开吧。 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一起战斗到底。 不行啊，大总统是我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快走吧。 我拒绝。 既然是这样，我就不行动武了。 朋友留下，我现在究竟是要到哪里去啊？ 现在被你弄得一团糟了， 不让你参加了啦。 哪个小弟弟？ 哎，怎么了？啊，不用塑胶做模型，要拍摄宇宙大战争。啊，你说什么？就因为小小的失败，他们就不让你？ 他们 啊，我知道了，他们不让你参加了，对不对，大雄？你因为不甘心，所以你也想要拍摄一卷录影带，对不对？ 你知道这么清楚？ 因为是老交情了呀。好，那我就来替你出力吧。 谢谢你，小叮当。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办到的， 是吗？刘山，山影他一定有兴趣帮忙的。 对呀。 刘山， 你一定要让我帮忙哦。 你参加的话，一定拍得很好的哦。真的。我们晚了一步， 被阿福捷足先登了。 我们去拜托一镜好不好啊，大雄？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是啊。 我们来拍摄杰作吧。 太好了，好，我要做很多很多的模型，我们来拍摄宇宙大战争。 这就没有意思吧？ 那你要拍什么样的片子呢？ 请进来。你们看，我有很多娃娃哦，利用这个娃娃拍摄充满梦想的娃娃卡通，不是很好吗？你们说好不好啊？ 满梦想的。 是啊，主角就由我最喜欢的莉莉卡来担任。 莉莉卡？ 莉莉卡被魔法师追赶。 不是魔法师了，而是被圆盘追赶的。 在森林里头迷了路。 在这个时候，外星人就出现了， 被布娃娃小白兔给救起来了。 被杀掉了。 真是的，我最讨厌没有梦想的人了。 大熊，第一次的作品就由怡静来担任导演好了。 哦，森林的场面我们就在后面的小山上拍吧，请帮忙拿娃娃好不好？来，这个给你。 我也想用模型拍摄激烈的战斗场面的， 可能会拍成很好的童话故事哦。就在那个位置，这样好。 那么，哎，机械人，把这个东西装在娃娃的身上，就会依照怡静的意思去动作哦，嘿嘿，就可以拍了。 那么第一个场面呢，是莉莉卡在森林里头没有目标的徘徊，预备开始。四下张望，在森林里头徘徊，然后开始跑。对对对，就像这样子，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哇，他已经很累很累了，脚步开始乱了，可是他还是想拼命的跑。也许恶魔还会追来哦。被抓到就不得了了。嗯，对，有时候会转过头来看看。对，接着。停。 哎，好辛苦哦。 接下来呢，就换小白兔登场了。嗯， 装机械人。 小白兔，我打了信号，你就从草丛里头跑出来，接近莉莉卡。 在这个时候出现宇宙战争就很好玩了呀。 预备，开始！慢慢的接近。你是莉莉卡小姐，把昏过去的莉莉卡背起来，然后立刻跑开。 停！哎呦，真是的，大熊，你跑进画面里了啦！ 不要紧啊，应该让我演一个角色的嘛。 这是娃娃的故事哎，大熊。 这个时候，我想让坏人出现。小叮当， 那就让模型机械人来袭击好不好啊？这样的不是很棒吗？ 就不是科幻电影。 咦，这样不是很有趣吗？魔法师的部下是机器人耶。 是啊，新式的童话故事。 好啊，那我回去拿哦。 快点哦。 OK。阿福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去看一下。嘿， 那我们开始拍摄吧。 好啊。 滑车准备 OK 喽， 爆炸装置准备 OK 了。 好。开始拍摄，准备，开始。 照这个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了。 好慢。 真是的，在做什么？你好不容易才回来了，你到底去哪里玩了？ 就很像骑士，看来很不错耶。 实际上这是正义机械人哦。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把机械魂附上去正就行了。 追到小白兔的后面，停下来呢，要拍小白兔。 好，大熊，你去叫明星过来。 是。小白兔来跑哪去了？ 啊，小白兔不见了！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没有命令是不会乱动的。 可是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不见了嘛。 哦，那可是我最喜欢的布娃娃。 哎，怡静，你不要 要哭吗？ 哦，那我们分头去找吧。小白兔啊，迷路呀迷路的小白兔，迷路迷路的小白兔啊，小白兔在哪里啊？ 快点出来，小白兔！ 小白兔，拜托你，拜托你快出来嘛！ 所以我说嘛，应该拍摄模型战争的嘛。哎，小白兔啊！小叮当， 哎，找到了吗？ 你这个东西掉在这里， 找到了没有？哎呀，原来是个模型。 不是啊，这个是真的。 可是这么小的东西，会有谁坐在里面呢？ 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来拍摄特殊的电影啊。 大熊。 小白兔， 快点出来啊！好了，好在优生来参加，才可以拍得很好的场面呢。 你如果是大熊，就没办法拍成这样子啊。 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拍的好吗？ 好，我们来看看吧。 好啊。那么现在开始特别公开《宇宙大战争》的一部分影片喽，请注意看哦。 哎，我们等待很久喽。哇，好逼真哦！ 就是啊。 哇，好厉害，真感人呢。 这个场面好厉害哦！ 真的。 嗯，好厉害哦！ 哇，我不像是假的，好棒哦！ 我们的辛苦有代价了。 嗯，把这个场面作为最高峰吧。 嗯，大熊一定不甘心呢。 请等一下。 怎么了？ 刚才的画面里是不是有东西在动？ 嗯，我让它回转。 你们看， 真的耶！究竟是什么啊？再一次啊！ 就是这里。 是小白兔哎！ 好不容易的好场面，怎么会跑出小白兔呢？ 小白兔。 太阳已经下山了，不可能找到了吧？ 我明天一大早再去找吧。 我们一定会替你找出来的。应该不会到太远的地方啊。嗯，因为机械玩具是用电池开动的，电池又很小，所以不会跑太远。应该在后山周围700公尺以内就会停下来了。 我们家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吧？会不会掉在我们的院子里面了呢？啊！嗯，一进吗？嘿，找到了耶！小白兔找到了，你请放心好了。 可是为什么小白兔会跑到这里来？真是奇怪耶！算了，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放心睡觉了。 晚安。 晚安了。 小叮当啊，我们明天还是继续拍吧。 哇，老鼠啊，大熊有老鼠。怎么样，有没有啊？ 到处都看不到个老鼠啊！ 可是你看这个馅饼被咬了这么大一口，哎，一定有老鼠啊！ 不是老鼠， 老鼠！ 莫非老鼠会说话呀？谁呀？谁？谁呀？哎，是人？ 人？ 因为我肚子太饿，所以我就把它吃掉了。 好小的人哦！ 你从哪里来的？ 我的名字叫做芭比，从比利卡西来的。 这么说，那你是外星人？ 由你们来看，应该是吧。 可是你说的话我们都听得懂啊。 那是因为有翻译果冻。 科学相当进步的星球哎。 嗯，可是你为什么到地球上来？ 你这样一问我就很难为情了。我把很多的朋友丢下不管，逃出了比利卡西，所以我就…… 真的，拇指这么大的外星人？ 嘘，我说的全都是真的，到我家里面来看就知道。芭比好像骑着小白兔到我家里面来的样子，她跟平常人真的不一样哦。虽然很小，可是她说话跟大人一样哎。我回来了， 喂， 这个就是芭比。 第一次跟你见面，我叫做芭比， 好可爱呀， 好可爱。你不要把我当作婴儿看待，我虽然小，可是年龄跟你差不多哦。 哦，对不起，我叫做已经。我拿个屋子来给你住，你看看，有什么都很齐全哦，有厨房，有寝室，这里呢就是浴室，请你好好的休息，芭比。 嗯，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现在要告辞了。 为什么？ 你要去哪里呀，芭比？ 不是啦，因为我不好意思连累到你们，而且我有敌人，他们都是很可怕的敌人，不久之后可能会到地球来找我。这样的话一定会连累到你们，我不能这么做的，所以我要跟你们再见了，再见了。 等一下，听你这么说就更不能够让你一个人走掉了。 是啊，躲在这里比较安全啊，你留下来嘛。 小叮当也这么说，是绝对安全。 我也是啊。 是啊，大熊也在这里啊。 不，我算不了什么。 谢谢你们，地球人怎么这么亲切？我代表比利卡星的人向你们致谢。 也好像太夸张了一点吧。 那你赶快使用第一个房子吧。啊？你看，这里就是入口。 嗨，这里真好哎。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我很满意，谢谢你了。 我好羡慕哦，从小我就有个梦想。如果能住在娃娃的家，不知道有多好啊！ 交给我办吧。嗯，缩小灯。 哇，跟芭比一样大力。 真好！ 等一下，大门在那边的。 哈？打扰了。 哎，请进，欢迎光临。 喂。 喂。 我来让瓦斯和自来水都能够使用。嘿。 让洗澡间也可以使用吧？ 当然可以。 你们看这个床好棒哦！啊啊啊！ 好厉害哦！哎呦，居然有办法制作这种东西！ 昨天晚上做通宵哟。 好伟大哦！如果我们用这个就可以拍到的话，比昨天更厉害喽。 好，我们开始拍摄吧。 好， 放音乐吧。管他什么关底不关底的，尽情的享乐吧。 是啊，我们应该尽情的享乐。 哎呀，哎 好了，大家来吃点心。 哇，好吃哦，好早就想吃香瓜吃个饱，现在吃不下去了。 大熊，你吃的太多了啦。 芭比，你现在几年级啦？ 我早就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毕业啊？你是说是小学吗？ 不是，是大学，八岁就毕业了耶。 啊，我八岁就大学毕业了， 好厉害。 地球不是这样吗？在比利卡西八岁啊，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成人，然后等到了十岁的时候，就可以被大家选为大总统。 十岁啊，大总统啊！我们十岁还是小学生哦。 我是说被选出来的话， 大熊是不可能的。 连学校委员都会有困难呢。 开始。不错哦，吉安，你做了好厉害的东西哦。 嗯，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东西呢？ 那就是优山做的喽。 不是我，我不知道。 哇！我的模型被他……不要这样了！如果你不停下来的话，我…… 你没事吧，阿福？那是真的太空船呢，好危险！ 啊！我竟敢如此！这东西，我一定要把你给毁掉！我打你，打你，打你，打你！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知道了，一定是大熊。那么厉害的遥控啊，除了小铃铛，没有人做得出来。他想阻挠我们的拍摄，一定是这样。可恶透了！ 不能原谅啊！ 冰小玩耍好痛快呀！ 对呀，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哎。 那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好了。 啊，那个东西变小的话，也可以尽情享受哦。嗯， 你说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洗牛奶澡，只要有一杯牛奶就够了。 什么？没有意思。 雨金，你的电话啊！ 我忘了练钢琴，不回去不行了啦。 好吧，你恢复原来大小。 再见， 小叮当啊，我们也恢复原来的大小好了吧？ 嗯，大熊。大熊， 哎，你们来的正好啊，快点上来吧，我有人给你们介绍一下呢。 让我上去吧。 干！ 哎，你要干什么啊？ 问你自己啊。 毁了你们的模型吗？ 就是说。 你们在说什么？真是搞不清楚。 不要说谎话。 那么，那个像金鱼的遥控是什么东西啊？ 像金鱼一样。 什么？不。 是吗？他们终于赶来了。那都是来追赶我的，是比西亚的战舰。 比西亚？ 独裁者基尔摩亚将军的情报机构，他们把反对将军的人不择手段的予以消灭，是个很可怕的集团。 比西亚为什么要追你追到地球来呢？ 那都是因为。 赶快把火扑灭，马上修复故障。竟敢反抗比西亚，可恶的地球人，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德拉戈尔长官，大总统是不是让地球人做他的朋友的？ 这还要说吗？那些太空船跟战车明明是要跟我们一战的军备啊。 什么？ 下班 是吗？ 因为我的判断错误，以至于没有办法防止基尔摩亚将军他的叛乱，所以政府军全部被消灭了。将军想要得到完全的胜利，就想尽办法，他想尽办法要抓我， 所以才把我的模型给摧毁掉了。 不能原谅啊！放心吧，大总统，我们会保护你的啦，放心。 是啊，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芭比。 怎么可以让他到地球上来作乱呢？不可能的。 谢谢你们，可是请你们千万不要大意哦。杜西亚长官特拉克尔这个人是一位冷酷残忍的人，再卑鄙的手段他都敢用的。 探查球放出。 顺着上空的波动来到这里，大总统在这地球是不会错的。明天一早抓回去处刑才可以，因为只有这样，反抗的国民才会服从基尔博雅将军。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赶快修复巴比号。 是。 这是什么？哦，是萤火虫。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怎么有这么凶恶面貌的地球人呢？把这个家伙彻底的监视。长官，请看这边的印象，好可怕的武器，就是这个家伙吗？ 地球所有武器都是由他制作的，重要人物，这个家伙也被监视。 是。报告长官，有很罕见的动物。 看来不正常，不要理他。 啊，好厉害的萤火虫，好漂亮哦。 你那干什么？ 赶快关窗户，窗帘也拉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 对不起，让你们吓一跳。那个是比夏的探查球，不会错的。 啊，那你有没有被他发现呢？ 可能没有吧。可是刚才的事情会让他们怀疑，他们还会来这里探查。啊！ 啊！屋子的四周有好多好多。 看来我还是连累了你们，对不起。 这个事情不要紧了，小叮当啊，我们让芭比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好不好？ 好。走吧。 知道了，芭比，你就放心的住在我家里头吧。 谢谢你， 太好了。 只是坏了住的地方，还是不能令人放心。哎，对了，墙壁秘密基地，把它贴在这里。好了，可以了。请进来吧。虽然暗了一点，但是里面有房间，因为是耐火构造，受到攻击也不怕。 不要讲话了啦！ 哇，里面好大哟，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 明天叫季安和阿福他们都来，大家一起商量今后的事情。 可恶啊，瞧不起我们，把他们好好监视，一定要抓到你们的尾巴。 等一等，纠缠不放的家伙，进敌。 真讨厌呢，白天晚上都紧跟我们呢。 只好不要理他们了，可是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进来屋子里面就是了。 我会小心的。 如果到我家的话，我就把你们粉碎掉。去。 哎，等等我。 行了，我们要实行计划了。 阿福， 谁呀？ 把窗帘拉上。 啊，大熊啊，我好，可以了。 小叮当发现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快点召集开会吧。 好，走吧。 下一个地方是季安的家。 季安。 好， 把窗帘拉上。 哦，好。 快点，要开会了。 哦。 于静不在家， 可是他已经把窗帘拉起来了耶。紧急状况，所以就现有的成员，我们现在开会吧。各位要小心脚哦。 这怎么搞的啊？ 一片黑暗， 下面有房间啊， 好深哦。 这里还是四次元空间呢。 神器什么？这是小叮当变出来的耶。 就什么， 没关系啦。 我们来喽！ 大家好，你们都来了。 现在要召开紧急会议了， 那就请进到会议室吧。 有变小灯。 抓到尾巴了，出动！ 大总统，这次不再让你逃掉了。反抗的地球人就格杀勿论，城市烧掉也要抓到马鼻。 我一直在查那些萤火虫的电波发信基地。今天我终于查出来了， 好厉害！ 我们就去干掉他们吧！可恶啊，他们在欺负芭比，我就好好修理他们。 请等一下，请问你们有武器吗？没有就危险了耶！ 小叮当有很多的武器啊，他有休克枪，有空气炮，防弹外套。 用我的遥控军团攻进去，你们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 好吧。 用那个也许有办法哦。 绝对很厉害的。 那我用石头也要跟你们拼呢。 这样还有力量的。 芭比，那你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呢？ 谢谢你们，我很感激你们，既然为了我。 没有啊， 拿到。 好，出发喽。 熊他们来了吗？他们在秘密基地啊。各位，我拿蛋糕回来喽。有没有人在啊？芭比，芭比，连芭比都不在，去哪里了呢？ 怡静啊，怡静，吃晚饭前先洗澡，听到没有？ 是。对了。 就是这个房间，发出超音波。 啊，什么声音啊？嗯，怡静啊，刚才什么声音啊？怡静，你洗过澡没有啊？怡静，在不在房间里啊？我打开房门了。怡静，真拿他没办法，这孩子怎么搞的呢？怡静， 快起来！ 把芭比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啊。 直接感觉到被他跑掉了。可是能抓到这个女孩子也不错，可以作为诱他的诱饵啊。 人呢？啊！ 你真的是这里吗？ 不会错的，我可以肯定，电波的发信源就在这里。 你可能听到我的名字，把他们吓跑了。嘿嘿 嘿，大白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人物哎。 没有办法喽，因为电池很珍贵。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啊！也许一进。怡静，啊啊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叮当，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这个好像写的是字。 这是比利卡的文字。 告诉妈咪，今晚12点你一个人到公园的喷水池，如果不来，那个人质就没有命了。陛下长官特拉克尔。 写什么东西啊？上面 念给我们听吗？ 已经好像是被比西亚抓走了，这都是我的责任。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被抓。 我们现在去救他去。 这个事没什么理论，只有行动。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对了，我们该先用变小灯恢复原来的样子。 对了，这样像豆豆一样的一些外星人一定会欺负我们。 那我们就把他们。 哎，变小灯不见了，怎么办啊？ 好，是不是被比西亚拿走了？ 那我们到底会怎么样呢？ 就会一直这么小啊！ 真的。 地球上的朋友们，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了你们的恩情，谢谢，再见了，再见。 可是，不管能不能够恢复原状，总不能够不管一境啊。不可以， 我们用战车队来追击他们好了。 既然这样，那就不可原谅了。 等一下，既然要追击天空飞的鲸鱼，那我们就必须要改造。 改造？那要花时间呢。 当然要了，可是也只有拼了呀。 我不回去吃饭的话，我妈妈就…… 你这家伙，吃饭跟一境哪样重要啊？ 那当然是 天才钢盔，还有技术手套。要怎么改造呢？钢盔会想出来的，手套会做出一切的东西，同时可以加以改造。开始作业了。 好。 请依照约好的条件，快把一季小姐放出来。 声音确实是你的，可是是一只猫，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借猫的声音在说话，我本人在另外的地方，只依照约定放出一季小姐，我就会出现了。快点， 先出来，然后再放女孩子。 特利克尔，你曾经履行过你约定的条件吗？ 哈哈哈！原来如此，你这么一讲确实没有错。可是放走女孩子你不跑掉，有这个保障吗？ 我是个会说谎的人吗？你想想看。我又不像你。 好吧，让那女孩子回去。 请骑到我身上，让我送你回家去，快点啊！抓紧喽！ 你是谁呀？ 李静，请你多多保重。 比西亚的战舰要回去了。 好不容易才从比利赶来的。 好了，改造作业完成，我们要出动了。反重力装置开动。可是我们要去哪里呀？ 傻力大爷真是的， 连一进在哪里都没有弄清楚，还说什么出动嘛？ 大家都太那个，太马虎了啦！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嘛？ 等一下，芭比呢？ 对啊，对啊， 一直没有看到他人哎。 那是 一进啊。一静，你平安吗？ 一静，你没事吧？ 芭比的。 对基尔摩亚叛乱军，政府军遭到粉碎，大总统逃到宇宙，一切事情好像结束了。可是比利卡国民里面有不少的人反对基尔摩亚将军的独裁，同志们私下集会编队，决定向将军挑战一决雌雄。为了迎接大总统，我特地来了。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大总统的爱狗，我叫罗哥罗哥。你们怎么了？都不说话了？ 不，你真的是会说话的狗啊！ 地球的狗不说话，那和我合得来，因为我也不喜欢说话。 主要你是想跟大总统取得联系是不是啊？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超空间做超越时空，沿着波动过，顺着地球的味道，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可是 他作为我的替身被他们抓走了。 哎呦，现在哭也没有用啊，问题是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对。 还有什么怎么办呢？现在只有到比利卡星去攻击他们去啊！ 到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星球跟军队战斗啊！ 那么小的家伙们，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掐死。 等一下，现在我们也很小啊！ 我们答应了芭比，说要保护他的，可是芭比的。 可是这不是漫画呀，打宇宙战我们怎么能够打赢嘛？真是的。 我们可以打赢的，要打赢的唯一办法就是到比利卡星去拿回我们的变小灯。 要怎么样去比利卡星呢？ 我记得是放在这个里面的啊。有了。大总统搭乘来的火箭舱，有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到比利卡星了。 没想到狗还会驾驶火箭呢。 地球的狗不做这种事情呢。比利卡星的狗最先要学习的就是伸出手站立回转，然后是驾驶火箭，将来还要学习所有的电脑，贡献比利卡星，这就是比利卡星的狗应该做的工作，而且还要促进比利卡星的发展。 加油加油，到了比利卡星，战争正在等着我们，你们应该锻炼身体啊。加油。 他还是老样子，真有活力耶。 霞姐又没有澡堂，可是也不能要求太过分，因为我们要去搭救命恩人芭比。 阿福不知道在做什么。 是不是肚子痛啊，阿福？ 还有什么肚子痛吗？一定和芭比一样被他们抓起来，然后被判死刑了。 哎呦，又不是一定会那个样子。 对呀，一个人在发呆才会这样子想的了。 大总统曾经对我说过，罗哥罗哥，你是很聪明的狗，可是话说的多一点了。当时呢，我就反省了，所以现在除了有必要之外呢，我连一句话都不说了。所以我最讨厌说话了，我最不爱说话。 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芭比，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去救你的。 阿福的预感真的会实现吗？ 这件事不怎么乐观，但是我们无法逃避，一定要接受，只好硬干下去了。 我向你们介绍，这是我的星球比利卡星，很漂亮吧？什么？真的要在那个地方降落呀？怎么可以这样啊？这么做等于是要去被他们抓一样。有很大的轮子在它的周围，其实这是小星球的集体。这是小星球里面有我们的基地哦。 这样的话，就算是比西亚也没有办法发现喽。 可是比西亚找出来了，比西亚是纠缠不放的人，经常都派出巡逻艇在巡查，所以需要小心。好像有什么接近哦，我们先躲在附近小星球的背后。 来了。 这几个人才这么多，他在被追赶呢。比西亚的无人战斗艇，再有自动装置的无人战斗艇，被干掉了！我的天哪！ 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我们这火箭并不是战斗用的，笨蛋！ 可是眼睁睁的就…… 假如有遥控战车的话， 有啊，要不要试试看啊？ 你有？你把那些战车装在这个小火箭里头吗？ 壁纸收藏库。 这里面就是我们同志的基地喽。 那不是罗哥罗哥吗？我还以为是谁救了我呢，我还觉得很奇怪。 不是我，是在那边的地球人。 谢谢你，谢谢你们，哎，谢谢你们， 救命啊！ 谢谢你们， 这是什么？ 哎，欢迎啊，欢迎啊！自由同盟总部， 你们是 为 自由 勇士们， 欢迎从遥远的地球来，要拯救大总统，得到你们来帮助，像是得到百万的援军一样啊，势力大增啊！ 我忘了向你们介绍了。这位叔叔是自由同盟的领袖玄武先生，以前呢是治安大臣， 因为反对吉尔摩亚差点被抓去的时候脱离了，进入了同志，结成了自由同盟。你们跟他这样，他心情很年轻，胡子也是黑色的，他的兴趣是喝酒跟卡拉 OK 哦。可是呢，他唱的歌很难听。如果你们拍拍手的话呢？ 罗格罗格，不要这样说话。 唱一直唱的，唱的很棒哦。还有哦，不管是什么歌，他都会唱。 真是喋喋不休啊！ 还有 罗格罗格，已经为你准备好特别狗食了，快去吃吧。 真的，你怎么不早说？ 那么大总统人呢？ 现在在比利卡西亚的总部啊。 那不赶快答谢的话，不就完蛋了吗？ 可能在后天要处死，吉尔摩亚待关那天会执行死刑吧。 那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了吗？ 我们该要马上行动才行呢。 拯救大总统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在比利卡已经组织好了地下组织，和他们取得联系了，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在待关典礼的时候要一起起义，可是我们还有个问题。 可是什么？ 去和地下组织联络的我，一离开基地就会碰到那种事情，要突破他们的警戒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啊。 宣布判决，被告站起来。原大总统巴比，本大法庭对你宣判死刑，后天执行死刑。被告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啊？ 我只说一件事情，这种无法无天的任期不会太久了，你把我处刑之后，比利卡的名誉会烧向了天空，你要注意，到时候可能会烧掉你这个独裁者的。 这就是跟无人战斗艇对敌，把它击落下来的战车，看起来真令人鼓舞啊！制作人就是这位阿福。 不，只不过是玩具而已。 用这个的话，就可以潜过比西亚的警戒网，到比利卡去了。 跟地下组织的联络就交给我们来办就行了。可是我们不能让你们去冒那么大的险。 你说危险？这几位信得过的人哦，小叮当先生有许多很奇怪的工具，如何奇怪呢？一说下去的话就会很长很长。那我可以。 罗哥，罗哥。 不能用通信机来联络吗？ 暗号会被解读，同时发信基地会被查出来的。 可是总要有人去吧，不然就没有办法了耶。 没错。 既然这样，就交给我们办好了，不然你们另外有办法吗？ 很遗憾。万事拜托，万事拜托。 就这么决定了， 明天马上就实行。人太多容易会被发现，由我跟大雄还有基恩三个人去就可以了。 交给我办了。 那么我呢？ 我呢？ 守护基地也很重要啊。 大雄，你一定要小心哦。 没有问题，他在我的旁边嘛。 那么请你们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啊。罗克罗哥，你去陪他们吧。 还是，那么各位请跟我来，虽然脏一点，可是要睡觉呢是很适合的地方哦，可能会成为很舒服的晚上啊。可是我一想， 原来是特拉克尔长官呢， 有急事，马上见基尔华雅将军。 是。在这么晚的时候把我叫醒，应该是把你处死刑的，你应该带来相当的礼物来吧，特拉克尔。 当然了，将军。请先听听这副袋子。 是玄武的声音啊。 没有错，确实是他本人。昨天无人战斗艇不知道被谁击落了，可是它里面载有很多的发信机， 可以附着在最靠近的物体，其中一个掉在自由同盟的基地里。 不能用通信机联络吗？ 暗号会被解读，同时发信地点会被发现。 没有错，因为有了这个袋子，发信源跟基地都查出来了。 既然这样，明天马上就行动。可是人太多了。 明天早上我就联络会员来比利卡。 不愧是特拉克尔，马上派出大军把他们粉碎掉。 不嘛，让他们友好了嘛。 为什么？ 先跟踪联络员，查出秘密组织基地，然后查出小卫星基地，还有比利卡的自由同盟，才一口气做总攻击，那不是最理想的办法吗？ 嗯，真是了不起啊。你的礼物很好， 谢谢你的夸奖啊！ 现在只剩下我戴冠典礼时把巴比处死就行了。 差不多要通过小卫星带了。 从这以后就要经过没有物体的空间，这样的话就会被米西亚的雷达查出来，一定会被查出来的。一定要想个好办法才行啊！ 赶快想了，没有时间了啦。 大熊，你不要这样，你也想想嘛。 不是，少部分的小卫星会被比利卡的引力吸过去，而变成流星掉下去喽。 对了耶，我们干脆也变成流星，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都融掉了。 没有问题，我们去吧。 在北部山岳地带有流星掉下来。 比利卡的首都到底在哪里呀？ 就这样向东南200公里就可以到达首都菲利塞里斯喽。 好奇怪啊，掉下来的流星在地震计上没有记录，这什么意思呢？ 来了吗？以为这样就骗过我们了。 那就是首都菲利保里斯。大总统应该被关在比西亚总部吧？ 好，出发了，我们攻进去吧。 哎，请等一下，在街上怎么可以开战车呢？你有没有想过？ 那又怎么办？ 隐形扳机，首先先装好竹蜻蜓，然后呢，喷隐形喷漆在身上就可以透明啦，就是这样。 哎，等一下，互相看不见的话，那 这一点请不用担心，我稍微化妆一下就没有人认得出来喽。英俊的罗哥已经不见了呢。马上就不见了，我的天哪， 消失了耶！那么喷上漆吧。 消失了？ 真的？ 战车就让它沉在地下，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去哪里？ 那我带你们到地下组织工作站，咱们出发吧，快走喽。 长官，很奇怪啊，地球人的踪迹不见了。 什么？ 从流星掉下来的地方和莫利保里斯之间所有的通道都没有关卡查问，所以得不到任何线索呀。 你说地球人，他们也是人呢，又不是烟，不可能消失的。好好等待，一定会露出马脚的，放心好了。 好可怕，快要撞到了！ 不急一静，握好方向盘，很好。 慢一点啊，一静，第一次碰到遥控，对不对呀？放轻松一点嘛。 不，我还是很差劲，应该多受一点训练。 没问题，比大熊好得多了。这个情形可以和比西亚好好战斗喽。 你不要说那么可怕嘛。 哇，真不愧是比利卡的首都啊！ 好大的都市。 怎么这样清静呢？居然摩雅发动政变以前很热闹，可是现在变得很荒凉喽。我也在星期天的时候跟大总统出去买东西，好快乐哦。现在只有比西亚一伙人跟军队而已。请注意看街上将军的肖像哦，你们好好看着哦，眼睛是监视装置。我告诉你们哦，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不管什么时候去，都会被比西亚监视。要是比利卡恢复原来开朗快乐，大家呢就应该合作打倒基尔摩亚才可以。所以啊，我们应该早一天救出大总统。为了救出大总统，就应该和地下组织联络才行，知道吗？ 地下组织工作站到底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啊！ 因为我在演讲，所以我飞过头了，抱歉啊。我们回头吧。在前面公园旁边被破坏的大楼里面有入口哦，我带你们去。 本期的效果只能维持4个小时而已，超过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躲进公园森林里面，快！ 长官，请看8135号影像。 就是这些家伙们，不会错的。东洞三地区，三洞三小区，马上就去把公园包围起来。 不，等一下，只要监视他们就可以了。 因为小叮当拿出奇怪的工具才会变这样子的。 什么是奇怪的工具呀？你 只能够维持4个小时，怎么可以这样？ 哪里有永久不变的药品呢？你告诉我啊！ 请等一下嘛，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太爱说话了才会这样子的，所以都怪我。你们不要吵了吗？ 好像不用这么悲观呢。你看他们只走来走去，不来接近，对不对？根本没关系的嘛。 奇怪 了。 如果被他们发现，是不是我们自己想太多了，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当然最好啊。 发现的地球人都在严密监视。 好，找到工作站之后，马上就对小卫星基地进行总攻击，把无人战斗艇作为子弹射进去。 无人战斗艇，那是派空军主力不是比较好一点吗？ 人都是靠不住的。 原来是这样。怕叛乱呢，他很了解自己，不受大家欢迎。比西亚一定是看不见我们喽。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我们也行动看看好了。嘿，伊达化妆水，把这个化妆水涂在脚上，就可以跑得很快很快喽。 你什么？原来有这么方便的东西啊！ 可是有效期也很短。假如在中途就失效的话，速度就会急速变慢下来。 那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吗？好危险呢！ 到工作站到底有多远？ 大概有1公里吧。 那就勉强了。可是没有时间，只好试试看。 小叮当的腿很短，有一点点就够用了。 你真啰嗦哎！听好，跳出去就拼命的跑哦。 OK。 走。速度开始慢下来了，就在这里，快点啊！哎呦！大熊嘞？怎么不见了？ 这慢吞吞的。大熊，你会被发现的了。 马脚了，将军呐，终于找到工作站了。 好，马上攻击小卫星，快啊！ 3小时之后，无人艇就会到达小卫星，同时工作站也会一网打尽的。将军放心好了。 一定是天才哦，比我驾驶的更好。 哪有这回事啊？ 全员各就岗位。 好奇怪哦，基地好像很紧张的样子耶。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们的基地被他们探查出来了，几百个无人战斗艇好像从基地出来的样子。 怎么说？是向这个地方来的吗？ 是朝小卫星过来了。 紧急状况！紧急状况！敌机三小时后到达，敌机三小时后到达。 三小时后啊，大熊小叮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 这里就是入口，一起的下水道哦。 好，出发吧。 哇，好深哦，是以前的人挖的，还有地方还在使用哦。 这地方不会有老鼠吧？ 老鼠是没有了，可是有很多的猫哦。 那就好， 因为小叮当最讨厌老鼠的。 还好是猫哎，小叮当。 哇，你们看，很多的猫吧。 那个在地球上叫做老鼠，真啰嗦啊。 这里就是工作站的入口的地方喽。 小叮当，不要紧吗？ 哎，怎么会不要紧？ 这里一千年做的下水道，所以没有猫啊，不，没有老鼠，放心好喽。咱们走吧，马上可以到喽。就是这里。 说暗语， 给我们自由。 哎，不是罗哥，罗哥吗？啊，我们都在等你啊！哦，凤玄武先生知命待命啊！ 能够平安到达这个地方， 对你们的勇气，我先表敬意。其实我正在头痛，无法和卫星基地取得联络，又不能够自己自由行动，多亏你们来了，谢谢你们。 紧急出发！紧急出发！全力迎击他们！全力迎击他们！ 十一架战斗机究竟能防卫到什么程度呢？ 阿伯，你在这个里面吗？快回答我，阿伯！阿伯！ 敌人要来应该躲起来呀，对方有好几百，怎么赢他们呢？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愿意到这个星球来。一静，一静，一静， 我也很害怕，可是就这样输给独裁者不是太惨了吗？我们应该尽力而为的，我要尽力而为。 如果可以拿回缩小灯那就好了。 你是说可以变成像大楼一样的大男人呢？那就天下无敌了吗？ 救出大总统也没有问题， 我们一定可以办得到，一定可以胜利，明天就起义。参加，一定要参加，把他救出来。 对，一定要参加，把他救出来。 悲しい時には町の外れで電信柱の明かり見てた七つの僕には不思議だった涙浮かべて見上げたら虹のかけらがキラキラ光る瞬きするたびに形を変えて夕闇に一人夢見るようで叱られるまで佇んでいたああああああ 了。对呀， 已经。 没有办法呀，总不能让女孩子一个人出来呀，虽然我很害怕。 没关系啦，你应该相信遥控的力量，这是阿福你做的遥控哦。我一个人很害怕，可是现在你来了，真谢谢你啊。 嗯，我又不能让女孩子一个人去冒险。 好了，现在马上就跟各分部联系吧。各位听好，虽然要快，但是要慎重一点呢。 是。 我们先从第六部分联系起好了。 那个地方实在太激烈了啊。 好。 我先走了。 你们的工作站全部被包围了。 不要离开。 差不多要离开小卫星带了。 人类已经开始喽。上喽！ 阿伯，你在后面。中弹了耶！太好了。 真是碰巧的了，没什么好高兴的。 我一样。 以前的武器性能还真厉害呀！好。我也要还击。 一击。 阿福。阿福。 好像没事耶， 可能是脱强化塑胶的符吧。 好，我要让无人战斗艇全部被消灭掉。来吧，一进。 OK。 什么全灭了？ 很遗憾，报告将军哈，这是三个地球人还有自由同盟分子都逮捕到了。 这件事不重要，那么多的战斗艇连一架都没有留下。 是啊，那个可怕的装甲车不管用什么攻击都无效啊。 不要狡辩了，除尽反抗我的人才是比西亚的任务，绝对不准失败。 当时我已拿出了对付的手段，把地球人降落的地方详细调查过了，从中发现了战车，现在已经交给技术人员分析当中，明天早上以前一定会找到弱点的。 托你们的帮助把五人飞艇全消灭了，可是潜入菲利堡里斯的他们三个没有任何联络进来，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失败了呢？ 明天大总统会被处死啊！ 我去看一下好吗？ 不行，不能再有人白白牺牲了。 可是没有时间啦，只好碰碰运气了嘛。你放心吧，因为我的遥控是宇宙最强的。 我也要去。 是很可怕的装甲呀，照这样子，镭射和热线都无效啊。 这事早就知道了，有没有弱点？ 长官，好像是天线。 什么？天线？ 和动力直接连接起来，意思是说动力是由电波控制的。 原来是这样啊，你的弱点就是天线啊，下次见到你就是你的死期了，哈哈。 执行死刑前，如果有话就说出来好了。先由芭比来说吧。 我相信国民，他们一定会继承我的遗志的，一定会的。 嘿嘿，我很想打你一巴掌哎。 那妈妈， 哎，不要叫了啦！别忘了，我们还有一进跟阿福啊。 好，开始行刑了。 等一下，让我也说几句话嘛啊。我在菲利堡里斯北方500公里地方出生的，那是一个乡下。那我的父亲呢？他是叫 阿福，天已经亮了， 可能马上就要到菲利堡里斯了。可是，直到这里都没有碰上敌人，觉得怕怕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太强，他们怕我们。 发现地球战车了，开始攻击。 没办法攻击了，天线被打断了耶。盖子打不开，想起以前的事情呢，刚好是一年前的今天了。大总统他 特拉克尔，他要说一句话，到底 他搞的话真多，加了重合。 结果他还顾， 快叫过来！瞄准！ 可恶！ 妈妈！ 长官，长官！ 啊，吵吵闹闹的！ 巨人，地球的巨人出现了呀！ 你说什么？地球的巨人？ 啊，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呀！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不可能啊！那个变小灯在我们手里头啊，这怎么会呢？ 巨人，是巨人呢！ 男人呢？ 大熊，小叮当。 对了，我想到了，一定 是一镜跟阿福他们来了。 可是他们说的是巨人呢、哦、 因为变小灯的效果消失了呀。 那么我们为什么？ 因为个人的差别，时效有不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也差不多了。 哎，大雄，快帮我解开绳子。 啊，你们在干什么？快开枪啊！ 开枪！ 哎呦，好痛啊！ 哎，芭比得救了。 哎，等一下！ 大雄， 小叮当，纪元， 恢复原状了。 我这样的话，力气百倍啊！ 大雄， 啊， 大雄， 一纪， 太狠了！ 一纪，哇，你能来到这里？ 纪元， 我知心的朋友。 你们大家都平安吗？大雄， 芭比也平安。 芭比， 一纪。上帝好像没有抛弃我们耶，多好啊！ 能平安真是太好了。 真的很高兴能够再次碰面，待会儿再庆祝吧。 来喽来喽！ 大总统，你暂时躲在我的口袋里面。 我们来干掉他们吧，我们来干掉他们。 既然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你们这些家伙，大家小心眼睛哦，小心眼睛哦。 好。 嘿，你们来吧！大雄，你还真能干呢，我们黑水通哦，竟然对我这样子！ 啊，讨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耶耶，加油！ 哦，真不愧耶！ 真能干！ 那是特拉克尔长官。 开始攻击！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呢？ 被干掉了！可恶啊！精灵怪物，等一等！拼了！ 家 伙，现在看我的！拼了！跑哪儿去了？快说！哎，到机场去了。 快呀，赶快啊！那是什么？快点回头！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你不听我的指挥了，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我们好像多管了很棒的闲事哎。 没这回事啊，季安娜。 这一次啊，我们没有利用小叮当的工具战斗，对不对？啊，小叮当啊！ 啊，这么说的话， 海波的毛线衣都湿透了啦。秋。 比利卡恢复了和平，这都是托地球人你们的帮忙。比利卡的国民绝对不会忘掉你们的友情的，谢谢你们。 变小灯也已经拿回来了，我们要回到地球去了。 再见喽，芭比，后会有期。 再见了，一季。 离别是很悲伤的，在什么星球都一样。请不要忘记我的事情。如果可以让我讲下去的话，我可以把我心里的感受表达出来。 我想来更大一点。好好笑， 在这个星球，小加哈夫也算大男人了。 那么，请大家多多保重了。 谢谢，请你们大家一定要再来玩哦。 再见了，再见， 再 见，再 见。 我们再去玩好不好？ 阿福，你那么喜欢那颗星球吗？ 不要说出来 吗？阿福他说 好，下个星期天我们再去找芭比玩。 哇哦，太好了。 嘿，怎么样， 还可以跟芭比见面吗？ 当然了， 好了， 太好了。 悲しい時には町の外れで電信柱の明かり見てた七つの僕には不思議だった涙浮かべて見上げたら虹のかけらがキラキラ光る瞬きするたびに形を変えて夕闇に一人夢見るようで叱られるまで佇んでいたああ僕はどうして大人になるんだろう目覚めた時は窓に夕焼け妙に寂しくて目をこすってるそうか僕は日差しの中でああ